每个季节末或者叫季节更迭最后那18天，90天减去18天，剩72天，是吧？把这四个72天拢到一块儿，嘿嘿，把这四个18天拢到一块儿，还是个72天。哎，那这个72天叫第五季，我把它叫长夏，夏秋之间为长夏。而还有一个第五季，就是分到每个季节的交替更迭的后18天，皆为脾经当令。我们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，是吧？生化气血，生化气血，主人一身之肉，又主人身体的代谢，主一切水湿肿满。所以脾脏的养生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关注的。而脾脏的养生的一年的重中之重就在这夏秋之交。所以呀，夏秋养心脾啊，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养脾健脾，化掉体内的水湿，除富贵病，把脾脏调好，是吧？养好心神，防心脑血管病，又要健脾化湿，培土生金，让肺的脏腑养生，做到虚则补其母，是不是啊？脾为肺，肺之母嘛，来补血的食疗，地龙蛋白黄精，元气培固的化龙点睛之笔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十年磨一剑呐，锦上添花，化龙点睛啊。没有眼睛的龙，它就没有龙之灵气；没有文化的养生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鹦鹉学舌，照本宣科，它就没有它的灵魂。养生文化，中西结合，天人合一，就是要刨根问底儿，追求其文化的精髓所在。啊，地龙蛋白干什么的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地龙就是抗中风的经典中药材，黄精的强壮，有什么好作用？软化血管，溶解血栓，降低血脂，排出毒素。哎，所以在8月20号啊，这个8月下旬嘛，20号啊，为时三天，系列健康产品，这个健脾化湿系列的啊，唐宁是吧，双歧活菌是吧，还有这个我们啊，银杏丹参，哎，降血脂啊，增强记忆力啊，抗动脉硬化，化脂肪肝这个。哦，还有一个啊，调心脾嘛，啊，心脏的这个啊，铁皮石斛是吧，我们有一个夏养心脾啊，叫长夏养心脾的这个爱心举措，是吧，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啊，把握时机，是吧，养生它不是抓彩票，哈哈，中不了奖啊，养生就是过日子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要算计啊，因为只有算计咱才能细水长流，所以养生就和过日子一样，是要踏踏实实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、3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